OK， 我们先祷告好了。等一下，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在这里。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而你的话语又在末世的时候是借着你的儿子，借着他的话语有最终极最完整的启示。就愿你的圣徒们今天聚集在此，在他里面能够领受他的话语，是借着他的圣灵，是按照你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今天的第八章大家都读过了吗？ 有。 基督的信心，基督的信心，通常一般的信徒们我猜想可能会问，基督需要相信吗？ 不用。 基督需要信心吗？那你读这本的话， 他有信心。 对，标准的，我不是标准的答案，就是一般我们可能会听到答案，会可能不加思索的就想说，基督当然不需要信心啊，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如果你读这本书的话，或者你仔细的读圣经，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需要有信心。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行事 ，right？ 哥林多后书五章，义人要因信而生，要因信而活。罗马书一章第17节。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啊，宝妈都已经把这经文都已经抄起来了。OK， 那么耶稣呢？耶稣他需不需要因像罗马书所讲的因信得生，或者凭着信心而活？ 他也 是要， 也是要，因为我们都读过这本书。所以问这个问题的另外一种方法，问我们已经有这个概念了，就是耶稣在世上是否有荣福之官？ 也是 啊。 认 为耶稣在世上有荣福职官的人请举手。荣福职官， 他需要信 心。就什么是，那我们先讲什么是荣福职官。 荣福职官就是亲眼，亲眼面对面。 荣福职官，顾名思义，或顾这个词思义，荣福职官是关乎什么？ 我们眼见 的 ，right？ 荣福职官 ，beatific vision， 就是眼见，直接眼见上帝的荣耀，有那个上帝荣耀的 vision。It's beatific 或 blessed 或者受祝福的，那就表示说，那个是在一个得荣耀、受祝福的状态之中，直眼见那荣耀。所以那个是叙述我们现今在世上行天路的状态，还是？关乎未来的事，关乎未来 ，OK。所以按照这个理解，我先问，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还在肉身的时候，是否有荣福之官？没有荣福之官。当然，荣福之官这个概念，还有就是，如果你有荣福之官，你就是啊。你领受上帝荣耀，或者你认识上帝的程度，是完全另外一个 order， 是一个另外一种方式。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边来讲，是一个得荣耀不会朽坏，你不再受罪的残累，直接看到他的，用肉眼看到他的荣耀。那这到底是怎么样可以直接看到他的荣耀？当然我们还有这个是不是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之内。我之前有提到特别是约翰·欧文和 Goodwin 他们这些人，特别是约翰·欧文会在这上面有非常精彩的论述，甚至是其他的不管是中古世纪的神学家或者正统的改革中的神学家，都没有像约翰·欧文论述我们以后的荣福之观。但是我们至少要知道，就是如果是凭信心 凭信心又不是凭着眼见，所以这是这基本上是讲两种认识上帝的原则，一个是凭着信心，一个是凭着眼见。我们在世上没有那个 access， 没有办法眼见上帝的荣耀。OK， 我们在世上是凭着信心，但是有一天就要凭着眼见。OK， 所以耶稣在世上他并没有荣服之冠，但是我之前也提到，哪一派的神学他们会说耶稣在地上会有荣服之冠，也必有荣服之冠。 诺斯底， 诺斯底应该不是诺斯底，这个是我们现在也很熟悉的天主教。为什么天主教会说耶稣有荣服之冠？ 因为玛利亚吗？ 他们的基督论是非常的不一样，和改革中的基督论是非常的不一样。他们会说耶稣生在马槽里面，他就已经领受了上帝一切的恩典恩赐，其中包括荣服之冠，所以在马槽里的耶稣他就无所不知。 OK， 所以在马槽里的耶稣，等一下我们会再讨论，不哭也不闹。 OK， 这样子的耶稣和我们认识的耶稣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在这个架构之下去认识经文中启示的耶稣，你可以看得出来会有很不一样的结果。也就是说，当经文中说他也需要有所学习，以赛亚书五十章要有受教者的耳朵，他的父每天早晨提醒他教导他，给他受教者的耳朵，或者路加福音二章末了，他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日益成长。对不起，我的赫赫们我忘记了那个字是怎么样。也就是说基督仍然是有成长的空间，他的知识和心智仍然有成长的空间，叫人和神喜悦他的心也越加的增加，他的身量也有增长的空间。或者耶稣需不需要祷告？需要祷告 right？ 但是如果耶稣有荣服之冠，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一位比较 consistent 罗马天主教的信徒，他相信罗马天主教教导叫耶稣生下来的那个婴孩那个圣婴就是无所不知了，他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么经文又告诉我们说耶稣需要祷告，那这样子的信徒在这个架构之下他会怎么看耶稣的祷告？他们应该不会说装模作样。所以当我们在有的时候我们要稍微小心一点，我们提出来其他的任何信仰上有差别的地方，你在论述其他的你应该先讲说他们会怎么理解，按照譬如说罗马天主教他们会怎么理解。我们可能会说哦，那只不过是装模作样，某种程度那是真的，但另外一个程度他们会怎么说。其实你学习这样子讲，就是你学习就是说你不太认同他的立场，但是你要先学习他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他自己会怎么论述他的立场，这样子对你了解他的立场会更加有帮助。对，他会说耶稣为了做了这个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立下一个榜样给我们看。但是不管他是立下一个榜样还是要我们直接的讲他是装模作样，这都你必须面对一个认知上面的问题，就是耶稣其实他不需要真正的祷告，这样子对耶稣救赎的工作会有很不一样。怎么样不一样？如果耶稣不需要祷告，如果耶稣的祷告只是为我们立下榜样，我们怎么理解他在客西马尼的祷告？ 因为是人，因为他还有一个是人。 对，宝妈讲的是没错，我们要认真看待基督他真实且完整的人性，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理解耶稣在客西马尼，他在客西马尼向父求的。 但是我在问的就是，如果你说耶稣，他对他们也会说他有完整的人性，因为如果你要是不是正式的被派为异端的话，你就必须认知加克顿信经，他领受了一个完整的人性，有理性的灵魂，他也会这么说。但是这个人性却已经领受了神一切的恩典，或者巴文克会说他领受这恩典到了一个程度，神性已经融入他的人性，好像那个烧的炙热的一块铁，一块铁，然后这样子，那个铁已经有热，然后有已经通红的铁这样子散发出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已经荣福之观，已经他已经完全都知道，那克西玛尼的祷告，你可以说他是为我们立下榜样，但是他其实不害怕十字架，对不对？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如果你是用他有荣福之观，他是全部的，他不会害怕，因为那不是一个所谓真正的祷告，他不是真正的求。当他说父啊，若是可以，他并不是，他只是用一种甚至文学术式的方法让我们知道，哦，原来这是多么，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会影响到我们怎么理解基督的顺服。我们会说，所以你可以按照这样推下去好了，我们就这样讲，我们就在做一些神学上面的 exercise。 罗马天主教会不会接受替代性顺服的这个概念？替代性顺服，我讲一个，就是凡耶稣所做的，就是第一个亚当或在第一个亚当名下的人所没有做到的，没有顺服的，第二个亚当、末后亚当都必须完全的做到和完全的顺服，他一次也不能退后，一次也不能不顺服。OK， 若他退后，他的父就不喜悦他；若他退后，他就不能够成为上帝那无瑕疵、赎罪的羔羊。OK， 所以他之所以不能够退后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义，顺服、顺服以至于死的那完整的顺服，最终是归算在我们身上。而我们的不顺服或我们的罪是归算到他的身上，所以上帝叫那不知罪的或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了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哥林多哪一节？哥林多后书5:21。所以替代性救赎这个概念我们之前有提到了，哥林多后书5是很重要的经文，或者罗马书3是很重要的经文，或者我们主自己说，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做多人的赎价。或者施洗约翰说，看啊，上帝无罪的羔羊。 OK， 这些都是关乎替代性救赎，也就是说他的顺服归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不顺服归在他的身上，他替我们承担那不顺服犯罪的愤怒和代价在十字架上。 OK， 回到原来的问题，按照这样子的理解，你会不会觉得很意外，罗马天主教并不接受这个教义？这个对正统的新教或正统的基督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一个教义。当然如果你是亚米念的话，如果你是 consistent 亚米念，你不会，有很多的亚米念并不接受这些教义，他们有另外一个论说，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到底为我们成就什么，并不是一个替代性的救赎，是另外一种救赎。 OK， 没问题。罗马天主教他们并没有这个教义，其实就是有一个原因，耶稣他并没有那个顺服可以归到我们身上。你仔细想，因为如果他荣福之观，因为其实他不需要依靠圣灵然后向他的父祷告，他其实如果有荣福之观，他并不需要顺服，他并不需要顺服他的主。他在，或者你换另外一个，他在旷野里面受试探的时候，如果他已经有荣福之观了，他已经领受上帝所有一切的恩典，他其实就是什么，我们可以说直接是诉诸他的已经神性化的人性来抗拒魔鬼的试探。那既然是如此的话，他的顺服 他的战胜试探就不能归在我们的身上，因为那并不是凡事与我们一样，与他的弟兄姐妹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个其实如果你仔细想，就已经完全 defeat， 已经打败了道成肉身最初的那个逻辑和那个必要性。既然是如此，那上帝儿子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为什么要完完全全成为一个人？所以到最后他只能最多最多最好最好的，你只能说他为我们立下一个非常完美的道德典范，要让我们效法他，他的祷告，他的一切，最终就是一个道德的典范。所以罗马天主教也不会很奇怪，这样子的架构之下，他们的救赎论是非常有半柏拉修主义。半柏拉修主义就是你还是要得靠人自己的努力来得到天堂，来赚取最后的救恩。OK， 这边只是一个小小例子，就是你可以看到神学中的一个小环。罗马天主教会认为，在为了要高升，为了要高举我们耶稣基督的至高性和超越性，所以他们会说，生在马槽里的婴孩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就已经有荣福之官。可是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小小细节会，其实在这个整个架构之下是非常合理的。也会导入他们并不会承认替代性救赎，他们并不会承认耶稣实际的真的是完完全全为我们的罪赎回了我们。所以他会说，他也许为我们开了一条路，会为我们立了一个典范，可是其中还有很多是我们需要做的。在中古时代的时候，可能这个教育演变成你需要买赎罪券，现在他们不会这么说。但是在天主教的神学之中，称圣和诚意其实是非常混在一起的概念。OK， 有很多是神人合作，你的诚意，你得到天堂是需要你自己付上做很多的事情，其中最重要就是要守他们的圣礼，七个圣礼：洗礼、领圣餐、忏悔罪等等等等等等。OK， 这是有点 excursus。有点题外话，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在这边强调，我们会说 No， 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并没有荣福之官，他和我们一样，凡事与我们一样，他也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OK， 耶稣他也需要所望之事的实底实，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十一章为信心所下的定义。Jones 在这边有提到一个原则，凡我们所从神所灵受的各样属灵福气都是什么样？耶稣自己先要领受，领受你可以说他自己先要赚取，或者他自己先要，不要说是赚取好了，需要依靠他的父在圣灵里面凭着信心领受。 OK，所以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那边，圣灵的果子，谁最毫无限量的有圣灵的果子？你去看，你应该去看耶稣。OK， 有的时候我们讲到那个像加拉太书五章的那个，就好像是我们人现在要努力的基督徒，你现在是基督徒，你就要努力的去有什么什么什么？不，你真的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所改变，你必须要先看耶稣他是如何有圣灵的果子，或者圣灵如何在他的生命中让他结出这果子。或者用另外一个方式讲，我们上个月提到的圣灵在我们主耶稣基督人性上面所做的工作，无非就是塑造一个什么之后圣徒的每一位圣徒的蓝图。圣灵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塑造所做的工作，他在复制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叫我们成了小基督。基督徒的那个最先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小基督，原来是用来骂人的意思，但是现在我们称我们是基督徒。 OK， 所以如果耶稣没有信心的话，他不止 我们信，他说我们信心的对象，这对象的内容会大大的改变。如果他没有凭着信心行事的话，最终他会变成一个，我们会说他最多也只能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道德行为的榜样。但是不止如此，他不只是我们确确实实信心的对象，他也是我们信心的榜样。不只是 object of our faith, also the pattern, 模式，我们信心的模范。 OK, 所以这个也是关乎我们，不只是我们怎么样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其实也是关乎我们怎么认识亚当，我们怎么认识人，上帝创造人的心意。上个月我们有提到关于圣灵的工作，在堕落前的亚当有没有圣灵的工作，需不需要依靠圣灵？对，我们上次有一些讨论，巴文克或欧文都确认这一点。 OK, 只要你是人，不管你是第一个亚当，只要你是有血有肉的，定义上你就是应该是要依靠圣灵，与上帝有团契与联合的。 OK, 这个是成为一个人的一个定义，有上帝的形象的一个定义。所以如果耶稣基督他成了人，而且我们真实的看到他是真的成了一个人，不是只是外在有一个样式的话，他就必须要依靠圣灵。或者依靠圣灵的另外一个方式，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什么，他就必须凭着信心依靠圣灵。 OK, 如果我们领受信心，我们之前有花时间在这里，在成人主义学都有讲，当我们讨论信心的时候，有的时候基督徒会认为信心是完全就是由是我自己做的事， right? 我自己的信念，我自己努力的信，我自己。但是按照圣经的启示，信心是什么？最基本最基本的，或最初最初的，信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right? 经文哪一节我们最时常用到，让我们看得出来信心不是就是我有一个信念，我说我信，我觉得我信，我觉得我心里很扎实一个感觉，或者我意志上面的行动，而全然是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一个 supernaturalGrace, supernatural gift, 一个超自然的，也就是说不是人的本性可以做出来的。那如果我们要这样讲话，我们一定要有一些经文的根据 right? 有很多其实，但是有一个应该大家很熟悉的，以弗所书第几章，第二章 OK, 第几节第八节，有人帮我们念出来吗？你们得就是借着恩典，凭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信的。OK? 或者谁能够跟随耶稣，谁能够到耶稣那里来，那里去？我们可以很合理的说，唯有有信心的人才是可以真正的到耶稣那里去的 right? 那耶稣怎么说？对，那个比较是关乎，如果你有真正的信心的话，你必然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你必然会舍己，因为你有他的形象，你有他的效法他的样式。但是他也讲了一句话，在约翰福音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你们，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人会觉得、啊、我觉知，或者 我决定我要到，可是你之所以能够觉知，你之所以能够信，都是因为那父吸引你，然后借着圣灵在你心里面工作，让你能够信，赐给你那信心。OK, 书中有提到 John Flavel, 一个清教徒，信心，他说，就我们来说是所谓的条件，这是在第几页？好像是 我忘记在第几页。John Flavel 有没有？是在这边有讲吗？是这本书里面吗？ 是这一章吗 ？OK， 好，没关系，我念给你们听。John Flavel， 17世纪的清教徒，他说：“尽管信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但是信的潜能，而信的潜能。”是来自神，但是相信这个行动确实是我们的。Okay， 你们有问题吗？信心是神的礼物，神的恩典，而信的潜能，你真的所以能信，也是来自神的。但是相信这行动，这个 act 是我们的。这个我们之前也提到，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有些人会说：“哦，那信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也不是我自己的信心，不是我自己来，那是神帮我信。我不需要信，反正如果我真的是领受神的恩典，那个是神所赐给我，是神帮我信。No， 你被赐予这个恩典，你被赐予这个潜能，凡被赐予真实被赐予这个潜能或者这个能力这个恩典的人必然也会有信心的行动必然也会真实的信而这个信我们就此可说是你的信心你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神学家在这里做出了一个区别或者一个 distinction 叫做 act and habit 之前有提到行动和潜能或者行动和 habit 有的时候中文翻成惯性就是一个外在加给你的力量叫你能够行出某些事的那个能力 OK 那个是上帝所赐给你的但是信心也就是如此神的恩典就是凡被赐给这恩典的人必然会按照这个能力行出那行为来必然会信所以我们还是说你要信是你的信心 OK 那我能不能请问一下这是不是可以是用那个雅各书的第二章这边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是有一点关联也可以说如果你被赐给这个信心的恩典你必然会信、OK 因为这个是神主动早在创世以前将一切属灵的福气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你了可是在时间之中他执行了这个或者等到时间成熟了他就叫你能够信但是延续这个 的原则你也可以说凡有信心的人真正有信心的人必然也会有行为或者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六节的是那个他是怎么讲受割礼和不受割礼都不重要乃是什么发出仁爱受割礼和不受割礼都不重要只要发出仁爱不他是说什么生发仁爱的信心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真的是属于上帝的儿女你是领受了圣灵你是有儿女的名分你是已经因信称义的你是真的能够领受了那真的能够拯救你的信心这信心马丁路德说绝对是一个非常 busy 的 little thing 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信心会叫你发出仁爱发出仁爱换另外会叫你行善会叫你成圣会叫你效法基督 OK 所以有一个如果有人说我信耶稣可是他完全没有效法基督任何的迹象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这个应该就叫我们他不是这应该叫我们怎么样质疑他是不是真的有信他也应该要胆战心惊就是我说我信耶稣我觉得我信耶稣可是我对他一点都不认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效法他毫无基督徒的样式那这个时候他所谓的信心就是没有发出仁爱的信心这个时候他就真的要他自己要应该很警惕其他弟兄姐妹也应该借此来劝勉他鼓励他甚至督责他、OK、好所以 Thomas Goodwin 他提出一个要点哦、oh, 对不起刚刚讲到那个 所以耶稣基督按照他完整的人性，他也需要圣灵在他里面工作。圣灵不只为他塑造了一个身体，在玛利亚的腹，你为我准备了一个身体，他也需要有一个心智，让他能够说我来就是要行你的旨意。 OK， 小玉他们要安静一点，他们可以玩，可是还是需要安静一点。 OK， 所以耶稣他也需要圣灵在他里面工作，让他能够信，但是那个信仍然是我们会说是主耶稣他的信心。 OK， 所以 Goodwin 他提出一个要点，就是说耶稣需要和我们一样凭信心而活。耶稣就此为我们所立的榜样，就是最高的信心的典范。 OK， 所以大家会说信心的典范基督徒通常会说是谁？啊，真的吗？好像有另外一个人不是吗？亚伯拉罕。每一次讲到说你要有大的信心，都是讲到亚伯拉罕怎样把他的儿子现在献上去，对不对？没错，他的确是信心之父，他的确也是我们信心的典范。可是那最终的典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Why？ 为什么？ 因为他把自己献上， 因为他把自己献上。因为当亚伯拉罕举起那把刀的时候，有一个耶和华的使者说，你一点也不可伤这童子，我现在知道你既然没有留下以撒，我就知道。但是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没有耶和华的使者说你一点都不可伤这子，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其实你仔细看旧约的经文，耶和华的使者当 那天在那个山上对亚伯拉罕说出那句话，他就知道有一天他在十字架上他自己不会听到那句话。也就是说，如果亚伯拉罕不献上他的儿子，上帝的儿子就必须自己献上，以拯救亚伯拉罕和以撒和凡凭着信心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人。所以最终耶稣的信心，所以他上十字架他就必须相信他的父必不叫他的灵魂在阴间见朽坏。好，关于这个第一部分，基督有信心吗？基督需要信心吗？这一点大家有问题吗？ 他当我想一问，刚刚你这样谈，我才发现，我是不是一直有个东西，我一直弄错 了？你可能很多东西都弄错。 对，他让我样样弄错。就是你刚问到基督需不需要荣，他在地上是不是需要荣福之冠？ 有没有荣福之冠？ 有没有荣福之冠？ 对， 那答案一定是有，但是 没有， 对，答案是没有。那我本来问什么？ 所以他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基本上，对。 对，我要问的是说，我一直以为荣辱之冠是有一天，将来我们是在基督的面上，亲眼看见神的荣耀。 对，约翰欧文讲的。 对， 你可能在这边听过我讲很多次。 对 对，可是这不见得是每一个神学家这么认为。 对，所以我的意思说，刚刚我才想说，我一直认为荣辱之冠的对象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如果有一天要荣辱之冠，我就说他是那个对象。就是我有一点 荣辱之冠，我们是讲到约翰欧文是讲的是他有几个原则，一个就是他仍然是没有人可以见到我的荣耀而活这个原则，这主要除了关乎一个有罪的人和全然圣洁无罪的上帝是如此，还有另外一个是关乎圣经中在讲到的另外一个原则，创造物、受造物和创造者、创造主之间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所以在以赛亚书，当以赛亚被 grant 被提升到天堂的时候，上帝让他看到 或者说好像一瞥那个荣耀的时候，他匍匐在地来，我们会说，因为以赛亚他说什么，他有不洁的舌头 ，right？ 就是他就是讲他的意思是说我是一个罪人，我们怎么？可是不只是如此，因为那边还叙述到什么？还有其他的活物在旁边是什么？基督徒、沙佛 ，right？ 他们是怎么样？遮住自己，遮住自己。所以那里告诉我们说，人无法或者受造物无法直接看见上眼见上帝的荣耀，而不被这荣耀几乎是好像是给我们的暗示是好像我们会 disintegrate， 好像是毁灭一样。所以不只是关乎有罪，甚至就是关乎我们就是受造物没有办法直接眼见。所以约翰欧文提到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以后的荣福之观，我们所有以后要见到的那个 glory 必然还是必然还是 mediate， 还是有一个中保，耶稣中保身份，在这个意思是将会直到永恒。我们知道他一定现在还在执行他中保的身份，这个没有问题 right？ 因为你们都已经在这里上课上很久，可是很多基督徒还是有那个认为，就是说基督升天之后他就不再有人性了。其实这就，如果你是这么认为，其实你就已经在否认自己你必得救，得救到底。为什么？因为他长远活着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祈求，罗马书八章、希伯来书七章都讲到这一点。如果说他要祈求的话，他必然是按照他的人性向父祈求，所以 OK， 这个没有问题。但是那个宝妈讲到的就是说，约翰欧文提到说，如果我们以后要见到上帝的荣耀，必然是在基督的面上。所以不管是应该不是说只是在这个面上，不是在这边或什么，就是必然是透过基督看见上帝的荣耀。经文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为什么约翰欧文会特别抓到这个？他有没有经文的基础？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到四章六节 ，OK， 我们是仰望他的荣耀，以至于荣上加荣。仰望他要变得像他一样，然后是在哪里看见这个荣耀的或者福音的荣耀？是在基督的面上，在基督的面上看到这荣耀。我们现在是凭着什么看到荣耀？是不是眼见？不是，因为他肉身可以用眼见的方式已经不在，是。所以他之后会说什么？我们现在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但是有一天就要凭着眼见。所以基于这个经文的基础，基于受造物和创造者这不可跨越的鸿沟，以后我们升天得荣耀，得不会朽坏的身体，复活之后我们是不是仍然是受造物？仍然是，除非你要说我们就变成神了，那你就不需要有这个原则啊。所以按照这个原则，约翰欧文他会非常的强调，以后的荣福直观仍然是 very crystal centric， 以基督为中心的荣福的直观。那么基督的荣福直观自然他不是按照他人性的，我们讲基督的荣福直观，我们可以再加上讲的精确一点，是什么的荣福直观？按照他的什么说？ 人性， 一定是按照他的人性嘛，对不对？所以既然是按照他的人性，他是怎么样看见上帝的荣耀？按照他的人性，他仍然是要借着圣灵啊，你懂我的意思吗？按照他的人性说，而且他的人性在永恒之中，按照他的人性来说的荣福之观，必然仍然是借着圣灵。OK， 那时候就没有信心了 ，Right？ 我们也不需要再有信心，因为一切都已经是什么直观了，得荣耀的身体，但是仍然是一样，他仍然是在Spirit 里面，借着 Holy Spirit 看见上帝的荣耀。这当然中间我们有很多的奥秘，我们用词要非常的小心。我们并不是说他的神性仍然有荣福之观，那个就是很荒谬了。就有点讲神性和神性本来就是那荣耀了，就不要。可是按照他的人性来说，他我们也会说 ，Yeah， 他仍然他的荣福之观，他有荣福之观，然后他的荣福之观，甚至我们可以说，因为他有荣福之观，然后再借着他再传递给我们。 Anyway， 这边有很多，其实是有很多，因为不是每一位正统的神学家都会同意约翰欧文的见解。OK， 对荣福之观的理解不见得一定会这么的 Christocentric。有些其实大部分的神学家对这个，据我所知的，没有太多的，没有像约翰欧文讲的那么多。也许他们不愿意太 speculate， 做这个太多 speculation。但是我个人认为，约翰欧文不是在做一个 speculation， 他是按照圣经的启示做出合理和必要的结论。我个人会认为是如此。OK。好，我们再讲下一段好了。信心，我们刚刚讲到，不是一种感觉，不是人的意志上面的。Well， 我就是我立定我要信，等等等等，也许都有这个成分。但神学家为了要帮助我们，或者为了要帮助我们分辨何为信心，它至少有三个成分。信心有知识，有一个内容。你说你信耶稣，可是你信完全是一个很空虚很抽象的内容。我说哇，你只是说你信耶稣，可是你不认识他，所以这个信心就是虚妄的。 OK， 他也需要认同，因为你可以说耶耶耶，我认识，我知道有一位耶稣，我们甚至有一些考古证据都会让我觉得耶，的确有耶稣这个人，但是我并不 assent， 我并不认同他的教导或者认同他的身份，他说他是上帝的儿子。 OK， 那么缺了这个也不行，这也不是真正基督徒的信心。你有知识，你有认同，可是这个可能刚跟宝妈所讲的有，我觉得是有一点关系，可是这个还是关乎信心，而不是完全是你会有信心，你会信靠，你会真实的，你不只是同意，你是真实的信靠他。 Right，你看不见的事情，甚至你眼见的环境都告诉你说 No No No No No， 你应该做这个，不是靠着你看不见的，可是但是你选择了信心的道路而不是眼见的道路。所以这三个成分都需要有。那基督认不认识神？他认识神 Right， 约翰福音八章五十五节，有谁可以帮我们读出来？ 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 OK， 耶稣认识神。OK， 他是否认同神对他在地上的旨意？希伯来书十章九节，谁可以？ 他因着信住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 对不起，这段我没有，我有抄对经文吗？ 接着又说，看到我来了，是要遵循你的旨意。 啊，对，应该是这个。 可见他废除那先前的，为要建立那后来。 OK。他认同神对他在地上的旨意。他说：“我来不是按照我的意思行，乃是照差我来者的旨意。”OK。是按照他的旨意。他信不信靠他的父？他信靠他的父会按照应许奖赏他 ，right？ 他不只是一个抽象的信靠他的父，他是具体的这个信靠。信靠是我的父会奖赏我。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一到十二节，有谁可以帮我们念？ 他受了生命之苦以后，必看见光明，并且心满意足。我的义仆必使许多人因认识他而得称为义，他也必背负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人同分，他必与强盛的君尊掳物，因为他把自己的性命倾倒。 你念的是哪一个版本的？ 对啊，中文的。 哦，please don't， OK 新译本不要读 OK 可不可以 求你们不要读新译本，和合本已经非常好，如果你真的要在和合本修订版 OK Don't 不要读新译本，我就这样讲 OK。 和合本有没有人帮我们读和合本？ 我可以读吗？ 那、你宝妈你休息一下，让其他的人。 因为他将命牵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了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OK， 所以他必须要相信，他必要看到自己的劳苦的功劳便心满意足，而且他要，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盗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好，所以耶稣他的信心是有知识、有内容，他认同，他不只知道，他认同，他也信靠。OK， 他不只相信有神，而且是具体的相信神、信靠神、信赖神。我们可以问他信心的内容从何而来，他信的这位神他怎么认识他， 因为你是透过圣经嘛，还有圣灵。 Right， 我们主他所讲的话几乎都是从旧约出来的，在十字架上讲的那七句话都是有旧约的基础。 OK， 他和法利赛人文士辩论的时候最常问的就是什么？你们没有读过吗？经上怎么说？难道你们没有读过吗？他的父每天早上起来给他受教者的耳朵，就是教他什么？从小就是教他，诗人讲，我将你的话语记在我的心里，我将你的律法刻在我的心上。如果大卫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主更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他是将整本旧约圣经刻在他的心上，一点一画也没有飞去。 OK， 所以他信心的内容是从我们主的，就是说他对他父的认识都是从旧约圣经，从神的话语而来，连我们的主都不例外。那我们呢？也是，我们不能只说哦，上帝爱我们，上帝必会赐恩典给我们，然后一天到晚在讲台上面我们听到就是一些很抽象的耶稣基督很谦卑，他怎么谦卑？耶稣基督他顺服他怎么顺服他的父？哦，我们要信靠天父，天父是慈悲，他怎么样慈悲？我们这些要具体的，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具体认识他的父，我们也必须按照同样的方法来具体认识我们的主和他的父。如果你的信心的内容只能借着一些属灵的口号来表达的话，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因为真正事情来的时候，当试探来到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奇怪，你会觉得这不应该发生在我的身上，你会怪罪上帝，因为你从来没有看到上帝是怎么样施恩典给你，你只是一天到晚听到上帝是蛮有恩典，会蛮有慈惠的上帝，所以今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你会说这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上帝，他不公平。但是你居然不知道他施恩典，就是他既然不顾惜自己的爱子，连他的爱子都不顾惜向他舍去，是这样子施恩典给你。而他的爱子在上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是如何向他的父求，这一切都你们都必须要知道。这就是按照他的话语倚靠圣灵，不只是白纸黑字，很多人可以读圣经，很多人可以读客西马尼，很多人可以读十字架，那对他们来说，他们甚至可以认同耶，这件事发生，可是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什么，没有圣灵的工作 right？ 圣灵的工作最大的就是要叫我们想起他对我们所讲的一切话，并不是给你一种感觉，让你觉得哦，让我觉得很喜乐，让我甚至在敬拜的时候我会觉得 很感动，感动的要哭。那我圣灵最大的工作是让你认识你的主，以至于得生，以至于有一天你要见到他，塑造你成为 有你主的样式。所以巴文克会说，信心对基督来说不外乎就是抓住神的话语和应许，他也只有神的话语和应许，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相对来讲，父没有说的他也不能说。父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所以耶稣怎么能够信？我们有的时候在讲，就觉得耶稣理所当然的，要不然就是他不需要信心，要不然就是他当然信啊。但是他怎么能够信？再回到原来，如果他真实是人，关乎信心一定是按照他人性，不是按照他神性。按照他神性来说，他不需要信心，他就是那信心的最终的对象。但是如果他真的成了我们的中保，他要有一个可以有一天归算给我们的信心的话，他自己就必须先信，他就必须先领受那恩典。他怎么能信？他也必须领受那能够信的恩典，圣灵必须也在他心中塑造那个 habit 那个能力，他才能够信。对，好，我们到这边可以休息一下。